欢迎翻到嚟《亚洲报》，我系末日， 我系杰特。 咁我哋继续我哋今个礼拜嘅新闻啦。 呢度系《亚洲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就东北方轮廓消息，台湾嗰边最近嗰啲传言嗰啲嘢，前面讲咗啦，唔讲啲讲单迷之操作， 又系迷之操作。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几留意台湾嘅政治啦。咁嗰边而家嗰边立委嗰边立法院啦，佢哋嘅立法会即系我哋嘅立法会啦，入边就cut预算 cut 得好劲。咁啊，佢哋就然后咧就因为而家系绿营去执政啊嘛，佢嗰啲政府部门啊，好多都要缩减嘅嘢，你俾人 cut 不值啊嘛。咁但系有部分嘅 cut 不值咧，系毫无道理可言嘅。即系我唔系话佢 cut 得佢毫无道理，呢个都系事实嚟嘅。不过唔系讲呢样，系讲紧佢根本系未 cut 到落佢度，就已经斩定啲服务，目的就系宣示俾大家睇，嗱，佢哋南白嗰边走系斩我不值啊，所以呢啲如何那样冇咗啦，系要怪就怪佢啦。好多啲咁样嘅动作，有部分系真嘅，有部分真系因为预算俾人斩，唯有缩减服务；但有部分系预算冇乜俾人斩，但依然系照缩减服务，或者系目前呢一刻已经缩定服务先，但系今年嘅预算都未用完，年度噶嘛讲紧。咁呢次我唔知系到底系边一单打边单啦，因为佢其实系三月底嘅事嚟嘅，其实因为年度系四月一号开始噶嘛。咁佢就点解关 A C 之事咧？就系、是、因为对独立游戏嘅开发补助就斩咗，全部斩晒。咁台湾其实系出咗唔少细厂，出咗啲独立游戏，其实唔少嘅，唔一定系嗰啲大家即刻谂到嗰啲，因为嗰部分通常攞唔到补助嘅。佢系攞一啲叫做唔系 R18 正常普通健全向嘅游戏啦，当然系咁啊，比较有印象就系《寻梦意志》，做嗰个咩八剑土要选嗰嚿，或者系嗰嚿本来系正正常常，突然间变咗不受控制嗰嚿，都系呢个补助名单入边嘅。即系我先唔吐槽呢样系咪过度反应，亦都唔吐槽台湾政府做亲嘢乜鸠都系讲补助，净系识得派钱呢样嘢，啱唔啱？嗰样嘢，总之佢而家就系 就简单讲成交分零咯，即系。唉，我又唔想讲咁难听，但系同香港所谓嘅民营乞衣， 比香港好少少。台湾呢啲 outfunding 咧十之八九啦， 民营乞衣 都真系纯粹为 outfunding 而 outfunding， 佢哋冇市场竞争力嘅。咁有部分系水，佢可能系有啲有部分艺术嘢就真系曲高和寡，所以冇咩市场竞争力。但更加多就系嗰扎嘢系为 outfunding 而 outfunding 嘅，根本就冇市场竞争力，亦冇任何嘢，纯粹因为佢哋打得好嘅关系，或者识写嘅识写企划书或者其他嘢啦。 呢样嘢香港其实流传咗好耐噶啦，就系、是、有啲机构系专帮教点样写专教点样写企划书，然后就呃政府分零噶嘛。写完之后呃咗分零之后有冇做嘢咧？唔重要噶啦。呃够钱嘅啫嘛，香港都唔知几多啦，讲真，你估台湾冇咩？一定有 啊。咁啊，佢又斩，今次斩到我哋狮子嗰边，咁啊，影响多少都会有嘅。不过点解要噏翻啲游戏名出嚟咧？就系、是、呢个补助入边，又唔系只只都系呢啲纯粹呃分定嘅，亦都有唔少系有少少市场嘅反响嘅，唔系嗰啲纯呃稳定嘅嘅种嘅嘢嚟嘅。即系《寻梦意志》就已经其中一只。出嚟就已经是玩家评价都不差的，就是赚不赚到钱是一回事，他赚不到钱但是评价好的都值得付助的，反正同样政府钱，那么现在没了就就没事咯，就是他们怎样做呢？他们现在有拎法搞，有大把免成那些东西，无啦啦辣到我们香港，辣到香港的样子是什么？成日都是拿我们香港来造谣，屌辣性真 的。台湾，台仔最辣性是什么？不断消费香港，但系香港真系有需要帮手，民帮手嗰种啊嘛，就系着数攞你尽。 喂，我唔爽嘅地方系，你要消费唔紧要，你真系香港发生咗个嘢，你攞嚟讲都冇办法嘅，你唔好讲啲假嘅嘢出嚟啊！即系话迪士尼走失咗个细路，十几年前走失个细路，而家无影无踪。 黐人事十几年。 屌啦！我就系失踪人口有个，其实有个列表喺度噶，即系嗰啲公告啊，嗰啲话你听，只要报过警而未揾翻嘅人，全部喺个列表入边。根本就一个最年轻嘅女性失踪而未揾翻的系15岁，失踪当时系15岁，根本就冇儿童喺香港失踪过，即系。不过算了、我费事成日俾人话我。 唔系啊，即系讲就系我已经好似我已经冇咗台湾朋友噶啦，而家甚至完全冇联络咁滞噶啦。但系因为 咁啊，算啦，咁啊，第一单擦出国际的，咁啊，类似之前讲嗰单嘢，咁今次咧就系、是、又系5090。 咁有個苦主就喺台灣間都幾出名、出名客嘅連鎖鋪入邊去買電腦、出電腦、出成部機。成部機當時佢出嘅價錢係145,000台幣，都幾貴噶啦，已經係講緊三皮幾港紙。咁當然佢用到5090加980X3D，你都諗到部機唔會平噶啦。 呢、這個價錢邊有咁平啊？唔好玩啦！ 咁好正常嘅呢、這個級數嘅機。咁問題就係佢落完訂之後，對方同你講啊，我哋最憎 display 卡加價，而且你仲要唔單止要因為咁而加你5000蚊台幣啦，都係另外再送一張4000蚊嘅 Intel 版俾佢。喂，大佬，我買7800X3D，你俾張我已經有，亦都有佢相配嘅主機版，你然後呃張 Intel 嘅版俾我做乜鳩？即系食骨唔系咁食噶，大佬，你最先系我用得到嘅嘢嚟噶，大佬，系咪先？即系我真系未听过食骨要食啲个砌唔到嘅嘢嚟噶。即系之前 Sweet 嗰阵时嗰个大礼拜又系咁嘅情况，仲有再之前PS Pro 嗰个大礼拜又系咁嘅情况，依然系同一间，都系呢间三井。即系我哋之前讲 PS Pro 嗰阵时啊，台湾有出过啲大礼包，系送10隻实体版光碟。唔係送啦，你跟要你食十隻版光碟嘅，但係 PS5 Pro 大家眾所周知係冇光碟機啊嘛，啱啱先講完，即係又係呢間嘢，都係呢間嘢啊！呢檔嘢真係好撚神奇，即係但係佢可以做到咁長久啦，真係只能證明有咁嘅客，有咁嘅鋪頭咯。不過要買都要趁手了，因為咧有傳嗱未正式公布噶，只不過係嗰邊小道消息喺度傳緊，就係美國商務部會喐5090D。 因为阿黄老打翻中嗰时唔着皮褛， 梗系唔系啊 ？OK 啊，讲笑。呢样嘢喺我哋讲5090D 个专题嗰阵时，即系正式出嗰阵时，出咗我出咗个专题去讲5090D 啊嘛。其实5090啦吓讲，但系主要系讲 D 嗰部分，要实测先见到啦。咁嗰阵时我已经讲过啦，佢咁样斩法咧，真系当商务部系傻佬嚟啊！理论上佢的确系符合当时美国商务部嘅规准标准嘅，但系你咁样走立法，佢实会喐你嘅，真系福禄寿喜十年翻嚟。你听翻我嗰阵时嘅专题，我已经讲过啦，实会喐你嘅。啊，当然而家未证实嘅。如果呢件事系事实嘅话，就你自己玩擦边球擦出货咯，又系咁样嘅情况。咁应会再一步收紧佢嘅嘢。咁传闻中真系传闻，因为。都系嗰句，商务部未出声嘅，喺啲供应商啊嗰边喺度讲紧，传闻中佢系会限制埋个记忆体频宽，因为之前我都提过，我唔记得系咪同一个专题俾你提过啦。喺 display 卡上面跑 LAM 嘅话，即系你自己设置嘅 LAM 啊，最限制你性能嘅部分，其实系你 VRAM 嘅频宽同埋容量啦吓。咁因为之前嘅标准佢限制标准入边，净系关输力事，系冇限制个记忆体频宽嘅。咁基本上等于冇限制到 LAM 应用。咁所以佢而家就你当系保留到又好，定系乜嘢都好啦。佢可能会再进一步限制呢啲嘢，非常之合理嘅事。因为5090D 嘅 LAM 性能系同正版同完整版系冇分别嘅。我唔相信。嗰阵时已经讲紧，我唔相信美国商务部会坐视呢件事不管嘅，所以呢件事真系迟早一事，而且都系包括中国特工版嘅 H 20，即系个阉割版嘅版本啦吓，都会跌入咗佢个限制入边。咁亦都包括呢个隔离厂 AMD 嘅超算卡 ，AMD 有出超算卡，不过比较少人讲啦。呢、这个 MI308，我印象中嗰张卡。唔系计 AI 用嘅，我记忆中当然可以攞嚟计 AI， 但系佢唔系设计咁样用。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应该系会进一步收紧，而呢个系非常合理嘅嘢。你睇通路针对中嘅态度，我啊唔信佢会有两得佢咁样嘅去走漏洞，所以斩咪迟咗一事。咁啊，亦都有机会有个其实唔系想咩嘅，系啲厂牌想促销嘅而家旗下手术嘅存货，所以传呢班风声出嚟，等你班友仔全部走去收，都仲有咁嘅可能性。毕竟呢个系传言，而唔系好似事实咁系正式商务部发出嚟嘅，两个都有可能，但系我觉得前者嘅机会比较大。咁啊，要买趁手咯，即系调翻转讲就系，如果你4090都唔够嘅，你冇得选择嘅，你只能买5090D。 咁反正佢斬嘅嘢又唔係真係斬到好多，咁啊照買咯嚇，咁樣即係俾得起嘅你一定會買，俾唔起嘅從來都唔關你事，你就係食花生嘅啫。OK， 咁啊講到5090啦，咁都講下啦，雖然有啲時間啦，咁啊5090嘅 MOBA 版係遲咗出嘅。咁到底系关佢产能事啊，定系咩？我唔知道。总之佢迟咗先出，咁啊迟咗先有数据性咯。完全毫不意外，垃圾一张，完全配唔上佢嘅价位。砌上5090嘅 notebook， 每一部每一部都系三皮嘢，甚至楼上嘅咁嘅价钱，你俾出咁嘅性能俾我，真系觉得冤大头。除咗冤大头之外，我真系谂唔到乜嘢。老王嘅命名魔法喺呢度入边，向来都系咁嘅。以前好耐之前已经系咁噶啦。desktop 版嘅4090同 notebook 版嘅4090系两回事，不是同一样嘢嚟嘅。notebook 版嘅4090实际上其实系4080嚟嘅，连个核心规模都系一样，佢唔系光盘咁简单。因为 Intel 成日俾人笑嘅地方就系佢啲所谓 i9 嘅 notebook 啊，我哋讲好多年前讲 M1 的时候，我已经讲咗佢打赢 i9 系讲紧打赢 notebook 版嘅 i9， 系输俾 desktop 版嘅 i9 啊嘛。嗰度都佢只不过系话将 desktop 版嘅 i9 降压降频降到去 notebook 下得喐嘅程度，佢最少佢冇俾少咗嘢嚟，呢个 Intel 嘅良心嚟嘅算系。但系老王唔系咁噶，佢 notebook 版嘅5090入边系103嚟嘅，即是5080嘅核心嚟噶，直情就系5080入边有个 CUDA 核心，所谓10000几嘅咋，5090系20000啊，大佬。我之前套从5080嘅所有嘢都适用于 notebook 版5090，咁你又可以知道佢嘅几咁嘢。但系最少 desktop 版嘅5080渣得嚟唔贵啊嘛，你 notebook 版嘅所谓5090实际上系5080，又渣又贵，真系冤大头先会买嘅啫，真系即系就算啦。咁啊，今个礼拜另一个出咗数据嘅就系5060 Ti。出咗嚟，啲人就话啊咩咩诶代制 20% 提升啊乜乜七七，先唔讲你50系已经系40系隔咗两年之后先出嘅，因为之前20到30、30到40都系隔一年啫嘛，咁你隔咗两年，年制都系得 10% 嘅提升嘅啫，都唔讲你呢样嘢，仲要系讲紧点解会有 20% 嘅提升？因为4060 Ti 太个垃圾啊嘛，你仲记唔记得当年讲4060 Ti 的时候啊？唔记得我翻去听翻我哋当年嗰度，唔记得新闻定专题嚟噶啦。总之我哋上年有提到嘅嗰张咁嘅垃圾真系，所以因为个基准太低，你先见得到人。咁亦都唔系纯粹咁样嘛。有样嘢就我哋上次讲4060 Ti 嗰阵时有提到啦，佢因为频宽太少，因为佢得128 bit 屌啦性，60系同我讲得128 bit。OK 唔紧要，总之佢嗰阵时因为频宽太少，128 bit 频宽太少。而家呢次5060 Ti 依然都系得128 bit， 但系因为佢用咗 DDR7，佢个频宽相对比较大。咁之前4060 Ti 点解性能表现咁差，就系因为佢个频宽太少，唔足够，少到造成咗瓶颈。佢会令到你，尤其是你行 2K 的时候，即系 2K 解析度嘅游戏的时候啊，会造成一个好严重嘅瓶颈。咁调翻转讲就系、是，我行 1080P， 我唔需要俾3000几、4000蚊再买张 display 卡啦吓，大佬。咁佢变成一个好尴尬嘅局面，虽然随住时间佢嘅价钱都下降翻到一个比较正常可以接受到少少嘅价钱，所以点解5060 Ti 就算128 bit 都好啦，佢因为频宽多咗，原本嘅瓶颈消失咗，咁佢有翻一个比较可以见得嘅表现，而且另一方面就系、是、相对于4060 Ti 同呢个5060 Ti 相对于当时嘅麒麟。阉割程度其实反而冇咁夸张，阉割得冇咁夸张，相对来讲啊，虽然都好难叫佢做所谓嘅甜点卡。再重申一次，甜点系指甜物点，即系价格同性能比最好嘅地嘅个数。但系好明显，而家嘅5060 Ti 并不在甜物点上嘅价钱啦。4000蚊一张 display 卡，你同我讲系一个价性比最高嘅 display， 同我膝头哥讲啦你。总之佢出咗嚟，性能上非常平平无奇。有部分冇咁技术嘅人会话啊，主要都系要 DLS4 啫。我调翻转问你，一张咁乱低性能嘅 display， 佢行起游戏嚟，佢行 DLS 4会系一个怎么样嘅光景？你个本身原生精率咁 Q 低嘅情况下，你再强行插四倍精落去，咪插到鬼56咯？你原本系5090D 嘅，唔一定 D 啦，咁你得前五星都好啦。咁你佢本身原生精你有翻咁上下，你插精插落去先冇咁觉噶嘛？你原生得七精，即系有人已经测试咗啦，大家可以讲埋。你原生得七精嘅情况之下，你系点样插？你插到四十几精，入面大部分都系假嘅精嚟嘅。你谂下个画面会变成几咁鬼56，同而家之前而家出嗰个所谓嘅 AI 动画一样。我都唔同你讲什么啊，你净系画面都已经系个连贯性已经差到爆啦，跳嚟跳去咁样嘅，一样咁嘅情况嘅就。所以又会变成一个非常尴尬，就系、是、最大卖点 DLS 4你用唔到，用得嚟。如果你唔觉有咩问题嘅话，你根本就唔应该用佢。你根本就唔需要用佢嘅，直情系咁。但系如果系本来就跑得顺嘅，你都唔需要去靠佢去怼到好高嘅频率，成件嘢高不成低不就。虽然作为一个60系，佢好有可能系未来嘅一段时间嘅标杆嚟噶啦。咁你知大家消费者都基本上唔睇咁多嘢噶嘛，只系见到个60咪差唔多咁咪买咯。咁啊，作为一个 benchmark， 我咁样讲好似有啲衰，吓唔空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咁终于就更新咗呢个 DLS 啦。 你俾人攞，而家就等而家个人攞黑悟空做一个叫做试机神器。 因为佢个要求非常之高，哪怕5090都好啦。如果你乜鸠都唔开嘅话，即系 DLS 佢哋乜鸠都唔开嘅话，系得30fps 左右嘅咋，真系好卵低啊！老老实实。咁佢而家佢终于支援，因为佢啱啱 DLS 出，啱啱出嗰阵时仲未支援嘅，咁佢而家出咗嚟，咁数目系好强嘅。但我要重都系同一次，你要咁高刷。攞嚟做咩啦？你要去到200几个 FPS 攞嚟做乜先？如果你纯粹系咗为咗数字好睇嘅 ，OK 冇问题。即系，但系如果你想要画面流畅啊，剩嗰啲嘢，其实 DLS 4未必真系咁有用嘅，因为重申一次，你提高个 FPS， 其中一样嘢系提高个反应时间，应该叫做降低个反应时间啦。降低个延迟，等你个感觉流畅啲。因为多过某定一定嘅数咧，有啲系60，有啲系120啦，就已经对你系睇唔出有咩分别噶啦。但系你可以 feel 到佢个延迟系会低咗嘅。呢个关于佢个输入精问题，你即系你所谓嘅跟手啊，你转到画面嗰时，你个手掣开始喐，去到佢有反应呢个之间嘅延迟，你通过提高 FPS 系可以降低个数嘅，但系 DLS 4呢个插精嘅方法去提高嘅精数系唔会降低呢个数字，甚至反而有机会提升咗。咁如果咁样话，其实得不偿失喺游戏流畅方面。不过就再出到嚟，啱啱我讲5060胎就同时就因为啱啱出埋啊嘛，所以顺便睇埋佢。咁啊出咗嚟嘅数非常之好睇，7精个位数嚟噶，哇星！不过我相信因为爆咗烟串，因为佢得8G嘅咩啊？不过讲开又讲开呢个8G呢样嘢，有传呢个 Nvidia 系唔想传俾出边睇去佢个八G 版，因为5060它有16G 版同8G 版，大部分人测都系测16G 版嘅，好少人测到8G 版。咁啊有传佬话唔想乜乜七，唔想佢出剩乜乜七七。咁我相信唔系嘅，我相信纯粹因为产能跟唔上。直情系未有货，因为现在街上大部分货都系16G 版本，8G 版相对比较少。点解呢？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我系老王，我会想大家同时公布咗呢两个数，因为大家咁样会倾向咗去买16G 版本，定效效应啊。因为之前4060Ti都一样有8G 同16G 版本噶，但系大部分都系买8G 版本嘅，就系、是、因为大部分玩家系冇乜咁嘅必要嘅。系你玩 AI 嗰啲嘢，你自己就会识玩噶啦。亦都呢啲咁嘅测评都测唔到啲乜嘢出嚟嘅。咁但系今次调翻转就系8G 版本嘅5060 Ti 有唔少游戏系会爆 VRAM 嘅，因为其实佢几尴尬，因为佢128B 流水线咧，佢只有8G 同16G 拣，冇中间。之前4070有12G 去俾你拣噶嘛，因为佢个流水线问题啊。变成咧就系16G 多一制，8G 太少。咁而家就係、是、如果你嗰个游戏係8G、16G 都行一喐嘅，两者唔会有太大分别嘅。问题就有部分游戏会爆 VRAM， 包括 Monhunt 系会爆 VRAM 嘅。当然要睇你点样配啦。咁嘅话你就需要 16G VRAM 啦 ,16G VRAM。 咁嘅情况下，我唔信老王会刻意地唔俾大家知道8G嘅性能嘅预浪嘅，因为咁样先可以催谷到大家去买16G 贵啲嘅版本嘛。而且今次好似贵三嚿水啫，唔似之前贵100蚊美金，即系800蚊港币。今次佢贵少咗啲，系嘛？如果你真系他妈的要买5060 Ti 嘅16G， 唔好谂8G。你到你有某隻遊戲爆 VRAM 行唔喐的時候，你就後悔㗎啦。我真係向你建議，因為再往後幾年，可能你個算力性能會略為落後，都唔會至於玩唔到隻遊戲。但係如果你隻嘢係會爆 VRAM 嘅話，你直情係玩唔到隻遊戲嘅。唔好慳個三四嚿水，如果你真係買呢隻 game 嘅話。咁當然啦，更加簡單嘅辦法，900出嚟，都係我區㗎啦。如果你打机嘅买 AMD 系会低一好捻多啊，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再低少少嘅 Intel B580 2000出头嘅价钱，绝对系一个先系真真正正嘅所谓甜点卡，一个价性比最高嘅游戏卡先系应有嘅价钱嚟嘅。我唔同你讲性能弱啲啊，咁样啦。咁啊，硬件讲完，咁啊讲啲呢个礼拜。Vito 把界最捻嘈噶啦，就系莎莎毕业， 我老嘅莎莎就毕业拗爆头嘅， 曾经系顶台柱嚟嘅， 因为佢系应该都算系开路嘅一姐啦，曾经系个咁就 佢22年嗰阵时因病，佢个唔记得系病定总之佢身体问题啦，休息咗一段时间，再重翻嚟之后都冇以前出得咁密。所以佢先跌咗落嚟啫，但系佢之前咧系几乎最 top 嗰个啦，咁样。 咁而家最红就系星街水星啦， 香港啦吓。 依轮啦，虽然 咁啊，佢莎莎佢就重大消息宣布毕业，由即系虽然我哋好少提，即系通常系最大嗰啲我哋先提嘅，但系过去一年嚟咧，其实佢走咗好叫人好多 life 系走咗好多人，有传话因为其实本来唔系特别多嘅，不过有啲人因为疫情期间延后咗。咁所以而家过完啦，乜都过晒啦，事过境迁啦。咁我原本想要走嘅意愿又攞翻出嚟讲，所以先最终会好似压缩咗，有个咁嘅讲法啦。 咁 然后呢个 Holife 嘅股票应声下跌， 唔紧要啦， 都好正常嘅事啦。即系 前一支嘅话都系，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游戏又好，动画又好，咩都好，你出咗只产品，突然间出师不利，销售不似预期。估价应声嘅下跌，同一件事啫嘛。不过个 product 叫做莎莎咁解啫嘛。咁即系我认识的推就喺度喊晒口咁样。虽然就话之前已经有晒线索，有晒预感噶啦。咁啊，我要解释多少少啦。人喺面对悲伤的时候咧，会认为或者系声称佢其实已经有预感，其实系好正常嘅一种心理行为嚟嘅。佢会令到你嘅悲伤程度比较降低少少。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嚟嘅，咁啊，因为有啲人我唔知系佢唔理解定系乜嘢啦，佢就话：，你呢啲毒醒卵啊，讲到自己好似神祖，即系神祖知道晒，乜嘢都知道晒咁样，唔系这么回事啊，纯粹一个悲伤嘅正常表现嚟嘅啫。咁睇一睇啦，咁既然见到我就想睇一睇咁样啦。 系啦，唔紧要啦，反正都系过咗去啦。好啦，跟住咧就。 咁啊，啲 ACG 冇乜关系，上个礼拜讲开嘅，咁啊继续讲啦。 应该讲咗就继续烧嘅。就是大阪万博，所谓烧嘅真系，所谓烧嘅唔系炎上嗰种烧，而系火热嗰种烧。第一日140,000，跟住 keep 住平均每日7-8万嘅入场额，系行一个，即系唔系话第一140,000就预咗噶啦，因为咁新市坑你点都走去扑下噶嘛。跟住 keep 住平均6-8万，暂时咁讲，系每日都排队嘅，非常旺，行日都系。咁啲人就鬼晒咁嘈啦，就话又话冇人去嘅，呢班传统传呢啲主流传媒又话冇人去，又乜又话，结果日都爆棚。日都人真人海， 佢哋唔知喺边度嗰啲 K 卡位，即系唔知咩时间影到好似个人流好疏落嘅位啊嘛，专登挑嗰啲位去影啊嘛。 但系你数揸唔到人噶嘛，你系每日都几万噶嘛，每日系所谓几万系7-8万，谂下虽然话大阪万博会场好乸大，好似唔知食几多个巨蛋咧，最中意嗰种啦，但系好大就肯定嘅，佢系要一个咁你谂下一个咁 Q 大嘅会场，如果每日有几万入去嘅话，其实唔会好逼嘅咋。因为他预咗你好多人去，谂下一个琴一个Tokyo Big Sight 莫章 Message， 莫章 Message 咁细嘅会场，所谓细啊，相对比啊，十一万嘅会场，11万人塞入去九个会场，九个hall 里面，所以先塞到爆晒， 要大几倍，大成十倍八倍嘅大阪物大阪万博会场，你咪睇到个 show 咯，系唔系嗰人少，系嗰人好乸大。 嗯， 咁睇落去就佢你影啲相出嚟，或者你喺网上睇 live 片，你觉得好似好少人咁，其实系唔少人嘅。而且佢已经系多个同佢系多50万，佢已经系用咗9日就破咗50万，七日破咗50万人。 嗯， 即系上一次爱之源万博就7日用咗9日，即系我系快过爱之源嗰次万博嘅。 佢个前卖捐咗数目都多咗一次啦。 而且佢目标系希望喺成个半年内咧，目标就系2880万人。咁、你而家头嗰七日，即系个礼拜就已经50万人嘅话，其实呢个目标应该可以达到嘅。 嗯， 因为唔使多噶，每日5万人，每日5万人，而家聚咗8万人咯，仲有5万人系最低的。咁我当如果你话即系黄圣暑假10万人啊，或者系仲呢啲送飞啊、毕业旅休学旅行嗰啲加加埋埋，咁我以咗2880万人，我觉得又唔系太过分嘅呢个数字。 虽然佢开幕入边另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大家不约而同你谂，如果呢个系柯南电影入边会点样？ 所以成一大堆咧就咩，将柯南原作青山刚昌，跟住接咗大阪万博会场，跟住大家就一定斋用条桥啦，唔使讲啦。 系，因为佢嗰度两条桥去连博连落去嘅啫嘛，即系 东口同西口嘛。 即系大家谂嘅嘢都系，因为我睇到地图第一样谂啊，咁即系咁柯南地图咁样咧。 哇，绝对系唔系柯南啊，系以荷里活片就嗰种咩密室丧尸密室共斗嗰啲咧，揸咗两条拳，跟住困兽斗嗰啲咧， 柯南都中意咁样玩噶。 荷里活片最兴噶嘛，一班恐怖分子冲入大阪万博，然后揸咗两条桥，然后你就去拯救人质，哇！ 或者丧尸片啊嗰啲咯， 系咯。嗱，仲有啊，咁咧都有人统计过嘅，其实今一年咧系大阪开咗好多新嘅酒店，咁我随便咁咧，佢都列咗啲新一年开嘅新酒店，其中包括咗我会去住，即系又睇万博会住嘅蓝波间阿帕。 嗯， 咁咧仲有几蓝波亦都开咗另一间阿帕啦，喺梅田嘅，咁有几间嘅喺绕住成个大阪环状线开嘅酒店。 嗯， 咁就多成千间房。 嗯， 喂，系每间酒店平均1000间房啊，多得好紧要，咁就都几夸张今次系。 咁本来就系预大阪万博嘅食嗰个水啊嘛。 系啊，咁其实大阪酒店系其实长期唔够，咁你而家加有机会加翻酒店都好事嚟嘅，尤其京都酒店咁卵贵，而家又收你10万yen， 嗯， 又见到乜嘢？ 嗯， 好啦，咁大阪万博就依次，因为荒漠就差唔多个都荒漠就基本上可以去嘅都会去噶啦，大阪万博。咁我就差唔多叫前后脚嘅，我同其他几个主持。咁到时又去完之后就做一个专题啦。 嗯， 好啦，跟住轮到亲爱嘅 Google 啦。 嗱 ，Google 又俾人告了，今次系美国法院啦，即系讲清楚。 咁咪冇讲啦，唔关欧洲佬事啦。 即系讲话佢呢个反垄断法喐鸠佢啦，咁样。 咁我美国反垄断法其实喐 Google 好正常啦。我喺 Google 入面无意中揿咗啲嘢之后 ，Facebook 即刻卖广告俾我，大佬你讲咁卖法。 咁佢讲嘅唔系呢啲嘢，咁佢讲嘅系所谓嘅反垄断法，更加正确嘅讲法叫做反竞争法啊嘛。咁讲嘅主要系讲紧佢捆绑销售同埋操纵价格。捆绑销售好简单，你可以理解啦。你用得一嚿嘅就用晒全世界 ，Google 全家桶，大家都理解嘅。虽然佢全家桶嘅程度唔够某啲公司嚟啦，不过嗰啲地球以外嘅国家就另一回事啦吓。总之佢捆绑销售呢样嘢其实做咗好耐啦。另一样就一路都有谣传过嘅，由我用呢档嘢的时候就已经谣传，系讲紧波假年代。就已经有谣传噶啦，佢系因为佢嘅广告系 bid 翻嚟噶嘛，你用关键字然后去竞标竞翻嚟噶嘛，应该系有啲证据啦，法院入边冇讲到，冇公布到入边嘅证据，但系佢有个结论喺度，就系话佢操纵入边嘅竞标价格，控制入边嘅价钱啦。本来应该既然你系竞标嘅，就应该系你 bid 到几多就几多噶嘛，但系佢用呢佢内部嘅资讯啊，去操纵入边嘅价钱，令到啲广告贵咗，咁啊。咁啊，从而就会损害咗消费者利益咯，即系消费者呢个系指广告商啦。咁仲有就系话，仲有一个指控咧，佢有 Google 方面有反驳嘅，就系话佢嘅反竞争行为就系利用佢嘅垄断性地位排除其他人。咁 Google 嗰边就话唔系啊，因为我哋够方便够好，所以我先多人用我哋嘅。呢方面啊，呢一点正系呢一点上面啊， 我是赞同 Google 的， Google 讲的是事实来的。其他广告，因为我当时有看过的，其他广告 app 啊那些东西是真的没有 Google 那么好用的，这个是事实来的。即是毕竟我先讲我是做这行的，即当初我有一只游戏是我们做的游戏，有一只是靠 Google 的广告去赚钱的。是 Google 的是好用很多的，它整套东西配好了给你，作为一个小开发商只要接你的 API 搞定了。但是其他广告商呢好冷烦，做多了很多东西，所以是很自然地选择了它，是产品优势而获得的垄断。这方面呢我是觉得 Google 是有道理的，但其他方面呢我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都传了很久了，现在法院正式认证它真的做了什么东西，你真大家都说了，就是 Google Don't be evil 是一个笑话来的嘛，就是三个，刚刚我们提到三样东西里面，前两样都是事实来的，第三个就还可以斟酌一下。总之他现在就暂时就判了他有罪，但是未判怎样去动他，是要将他拆件是要罚他钱还是怎样，暂时就未知，就迟些先会知的，那迟些有消息跟进我们再跟进完咯。不过搞反竞争其实真的不是新闻来的，全世界都知道这次真的动他是有利的，这样啦。那好啦，最后就是我们 LLM 时间讲 AI 啦，又 系啦，继续嘅每周的 AI。 首先第一个咧就有少少唔肯定嘅，因为我见到有人 cap 图，佢就话喺 Twitter 而家叫 X 啦入边，你对图片右键会多咗个用谷去修图嘅功能，有好多人提过，复数嘅人，我相信应该唔系造假嘅。问题就系我复现唔到，一嚟就系我个 iPhone 上边个 app。仲系蓝料嘅，咁二嚟就系我用我 Pixel 嗰边系 X 嚟嘅，嗰个已经系 X 嘅 app 啦，更新到最新啦，我都见唔到同一嚿嘢，我唔知系咪 A/B test 啊，即系有部分人有已经更新咗，有部分冇，我唔知系咪咁样。总之就系其实只不过传送功能嘅啫，因为谷神早就有修图功能啦，修得好唔好就另计，先唔讲呢样嘢。即系咁，但系呢样嘢其实一路都存在，佢而家只系多咗个传送喺度，啲人就喺度跌晒步。啊，你最终因为咧讲嘅人都系嗰啲唔中意 AI 嘅人，尤其是系唔中意用 AI 嚟画图嗰啲啦吓。尤其呢个动作虽然本身你就做得到，但系系其中一个几令人反感嘅部分。哪怕我用 AI， 我都唔系好中意人哋咁样做嘅，就系将人哋张图直接掟落去 AI 度，用 AI to AI 去选一张新图出嚟。变成一个好类似落非常雷同嘅一张画，其实你可以视为加滤镜啊，都系一样嘅。咁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嘅，咁但系如果你咁直接去转嘅话，可能会冒犯到某啲人。咁但系其实就算你冇呢个咁直接嘅嘢，一路都做到嘅，其实多个步骤咁解啫。其实我就我唔知佢俾人屌完之后缩咗啊，定系 A/B test 而我系 B 到边啦，定系乜嘢？总之我现在呢一刻我系冇任何途径去试到佢到底个功能。是点嘅，佢全呢、个功能存唔存在我都试唔到，我只能讲我喺网上见到啲乜嘢同大家睇睇啦。咁样因为我真係冇乜用谷嚟做修图，即係呢类。 我对我嚟讲係谷係我个係我就係每次跑完步将我啲跑步资料掟上去谷，叫我帮我分析我个跑步资料咋。 咁啊再一个咁啊隔离档 GPT。我喺专题度，应该专题会出先过而家新闻呢、这个啊，喺专题度入边已经吐槽过，你话明明规则真系非卵常之乱。嗱，而家 ChatGPT 净系四相关嘅咧，系有 Four 啦、Four O 啦、Four Turbo 啦、O Four 啦，而家仲有 4.5 啦，上次专题提到啦，而家仲有一个 4.1。嗱，先讲 4.5 系用得到，但系应该系会唔见咗噶啦，即系唔见咗系指唔再继续使用，应该系因为佢系一个试验计划嚟嘅啫，只系喺 API 入边见到嘅就系、是、你喺网页版见唔到佢嘅，咁攞走咗噶啦，而且呢个价钱都几难用下嘅，大佬你收到咁 Q 贵喎，大佬你$20喎，史无前例地贵啊，大佬。咁啊，不过就唔紧啦，就咪总之，而家佢就出咗个 4.1， 咁 4.1 啫，又唔系同4系冇关嘅，即系冇咁大关系啦，应该叫做，因为佢其实系一个 4O 嘅迭代版本。先生，你搞到我好乱啊！我用家嚟噶，已经系密密地咁用噶啦，大佬，你咁乱多个版本，个命名可唔可以命名得好少少啊，大佬，即系。四点一系四 O 嘅下一代， 但系四点一就同四点五咧，又唔系同一嚿嘢嚟嘅喎。四点一咧又唔系四点零去进化落去嘅喎。咁然后你又有个 O 4喺度喎，啊 O 4系确定咗有存在了，而且系并行嘅，即系佢会系冇 O 嘅，就系诶四 O 系有 O 喎。总之 O 几嗰个就系推理模型嚟嘅，佢会 thinking 嘅，冇。佢話咧，即係包括四 O， 包括四點五，包括四點一，包括死啦，其實都係直接出嘅嘢，佢唔會有個 thinking 嘅過程嘅。佢大概係想咁樣講咯，因為 4O 係一個好神奇嘅模型啊，佢直到上個月都仲更新緊噶。佢個 4Last 同 4O 啱啱出嗰陣時係兩回事嚟，已經係即係呢個 Pentium 4，大家都叫 Pentium 4，啱啱出個 Pentium 4同最後嗰個 Pentium 4根本係兩回事嚟，差唔多意思啦。總之佢而家搞到好亂亂。咁啊，用我试咗佢 4.1 最大嘅咧，就系佢对你嘅，佢对遵从你嘅指示嘅能力系特别强嘅。我有个例子可以睇得到，就系我分别用同一套嘅 POM 叫模型去扮演一个私人，跟住我再去问佢旅行者一号嘅目的地喺边度。几乎所有模型，几先进嘅模型都好，都系直接先答咗我旅行者一号系乜嘢，佢嘅科研目的系如何，佢向住边个方向迈进，而家去到边度，大概有啲咁嘅资讯啦，资讯型嘅嘢嚟嘅。跟住我话你系私人嚟嘅喎，先生，你唔系理工男喎，你唔应该答我呢啲咁嘅嘢喎，大概讲啲咁嘅嘢啦。咁佢先会就会用呢个感性啲嘅角度，啲文青角度去讲啊，呢个系一个冇终点嘅旅行如何那样啦。咁佢文字靓唔靓，个诗意境界有几高嗰啲，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先。唯一一个模型系可以喺第一次就已经可以要俾到呢个答案我嘅，系 GTC 4.1，因为佢系理解到我叫佢系诗人，所以佢唔应该用一个理工一个资料性嘅态度去答我呢个问题，佢一开始就做到呢样嘢。相对都算是有少少进步的，但是用起来会有几大分别呢，我觉得大部分都不是好觉的这样啦。但真的要讲都是其中一个进步来的。虽然它的命名方式真的非常令人吐槽，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死前在个四字上面你的第四代已经搞了好卵多次了，即是必大的那些数啦。即是我调回转问你 ,4.1 新点还是 4.5 新点 ?4.1。4.1 新过 4.5。就算啦，亦都系啱啱四点五都有样嘢啦。四点五作为一个实验性枪嘅模型，会终止继续开往后嘅开发同埋营运。我唔知佢会提供俾你用几耐，总之然后会有然后了。四点五唔会有后续，接下来应该系会用四点一开始继续去嘅。咁 O 四嗰啲就睇点啦，我真系唔知个边想点。老老实实，因为而家都未用到。即系我啲穷人用 API 嘅未用到，咁啊答你答唔到，系嘛？就系怪咁咯，啊真系掉垃圾你知啦。 系咁样啦，啊相对嚟讲咧 ，Google 嘅音乐模式会比较好啲嘅，佢冇咁，佢唔会咁老实，佢开系就音乐式就一开就直接乱咁粒。 哦、啊，呢个关个人格面具问题嘅，咁呢个就另一样嘢嚟。 系啦，呢方面 Google 系佢依个咁音乐模式系佢嘅招牌嚟噶嘛？ 嗯，呢啲人格咧，我哋专题都有提过少少噶，有机会可以再详细啲同大家讲。不过到时就要影片演示俾你睇。如果得个口讲咧，你真系听唔明我讲乜嘢嘅。咁啊，咁我呢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好，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